的，详询100010。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18年5月11号，星期五，农历3月26。目前北京市的天气为晴天见多云，气温19.8摄氏度。今天早上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1-2级，气温20到21度。今天上午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北转南风2-3/4级。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首先呢，提示大家在西六环千灵山桥路段呢，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车辆自燃，后车短暂拥堵。另外呢，机场高速温榆桥的进京方向有事故，北五环顾家庄桥西侧西向东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行缓慢。而在东五环七棵树路段的南向北方向也接报是有事故的路段。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一定要提示您一下啊，您往心里去啊，出门的话千万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又是一个全新的早晨，而且是周末的早晨。 哎呦， 相信很多人都是想明天就休息了。 听见这歌里就唱了，哎呀，上班的新特闹，是吧？ 这是一个 外国人都感受到这一点了啊。是于尔说动力十足的开场曲，没错，每天早上呢 就是要 给大家加油嘛。 对，每天早上我们这个早晨起来以后啊，充满着能量，开始新的一天。 今儿早上起来有点阴天，有点凉，还有地方下雨， 这个、你知道吧？我 大帅还 特别开心。对，关键我洗完车，发现这车顶的这个机顶盖上让谁给我写了个"田"字儿，气死我了，你知道吗？这谁呀、啊？这讨厌！ 他可能还差几个格就可以玩一条龙了， 不会在我车上下五子棋吧？ 哎呀，那也比玩数独强多了。 哎，这个今天早上是天下雨，我还挺开心的啊，因为 有事嘛。 对，因为一会儿就下午的时候，咱们才有一个活动，要去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哦， 就弄那个什么文明出行的歌曲。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爱斑马线 啊，对对对， 你让斑马线， 然后我要去做现场的活动。 哎呦， 如果阴天的话，那就太好了。啊，就不用晒的， 大家不用太热了。哎，大帅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 哎呀， 啊、一点都不自我的人。 王一真的是补的特别好，我其实就是这么想的。 马上就要吐血了，真的特别累。哎 各位啊，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啊，在路上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 哎， 说这样一个事儿， 是 前一段时间啊，有一条新闻说这个手帕口那个地铁那个铁路桥 、啊、 铁路桥那个地方不是要 口， 哎，路道口要这个封了，然后就是封道啊，重新这个进行重新建设，对吧？啊。然后呢，很多人半夜12点在封路的时候还去拍照啊， 哦、 留念呀。我看到 都是回忆， 现场还有视频喊再见啦，手帕口、铁道口啊，这个，所以让我们一下子想到啊，可能在一个城市当中，每一个人对某些地方都是特别有故事的。 对，有好多人谈恋爱是原来去北海， 对，还有人就反正就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 啊 在这座城市里哪个地方对你来说、 哦、与众不同， 哎，特别对你来说就是特别有意义的， 有点什么含义， 哎，比如说你说、哦、可能说某座桥在这个桥上我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哎，你给我们讲一讲北京的哪个地方对你来说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呢？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如果你生活在这个地方、 哎、 这个城市你还不觉得，就是如果你离开一个城市，当你再回来的时候、 哦、 就会看到那些有回忆的点和地方的时候， 对对对，那些地方特别亮眼， 然后这个心情也特别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咱们今天就一起说一说这个城市里让你有回忆的地点。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这样一个雨天当中，是不是配着这样的互动话题，大家格外的有心情。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 大家都问你为什么这么高兴今天。 啊，是吗？昨天晚上可能睡得比较好， 今天下午要跟很多朋友见面了嘛。 哎呀，对对对对， 所以他特别高兴啊。 是是是是，啊、希望女听众多去一下啊，好吧。 我实在是补不上来了，这个台。接下来大家听到的主要内容会有：公交卡充值可以通过 APP 开电子发票。另外呢，网售的所谓滞销水果悲情牌套路。滞销大爷真的被滥用了，滥用我们的感情，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呢，书包太重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小学体育老师做了研究。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这个公交卡充值可以通过 APP 来开电子发票了。那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市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正式试点推出电子发票服务，首期将面向除了公交地铁渠道外的所有线上以及线下充值业务开放办理。用户办理一卡通充值之后呢，可在第二天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在线申领电子发票。需要注意的是啊，如果目前你是通过比如在公交口啊、这个地铁人工服务窗口以及地铁自动售票机来这个充值的，那还是需要现场领取纸质发票。另外据了解说，北京一卡通 APP 呢，单个用户 ID 可以绑定5张一卡通卡，同时呢，用户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单笔或者是合并多笔交易记录啊，就是你要不然我一充一次50、100的，可能我就报销不值当了。他有 愿意开一个大额的， 对，你可以把它给合并啊， 是是是， 组合出所需报销金额，然后再进行开票。 哎， 啊，每笔充值记录的开票有效期是充值从充值第一日起第二天开始算，3个月内啊，所以时间充裕，方便用户进行财务报销管理。 说完发票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停车。北京市二环内启动停车秩序整顿啊，这非常需要整顿一下。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已经于5月起实施，我们最新获悉呢，全市已经启动停车综合治理行动，将在各区分阶段推进实施。目前东城西城已经率先开展停车秩序整顿，合理施划停车区、禁停区、限停区，加大宪法的这个执法的频率和执法力度。 目前呢，东西城已经启动二环路内主要大街和公共空间停车秩序等整顿，合理规划地面停车区域，设置禁停区和限时停车区，规范标线标牌，推进电子收费，加大执法频率和力度，治理一条街，巩固一条街，那么压茬推进啊，到今年年底呢，逐步覆盖到核心区二环内和副中心的主要大街。你看人家这个有步骤的，所以大家就是打着双闪随便停，路边停个三排双排的这样的车，以后您就没戏了，啊，等着被罚吧。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智能法律援助机器人助力北京市的法律援助。从昨天开始，市民到市法律援助中心以及16区法律援助中心，就可以体验智能法律援助机器人的服务。那这个智能法律援助机器人大脑里啊，汇集了超过3万个日常法律问题，涉及婚姻、家庭、劳动人士、交通事故、知识产权、民间借贷、公司财税等等，跟百姓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领域。市民可以通过人机互动的形式向机器人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那这机器人呢可以跟你通过语言来说啊，也可以通过文字给你显示，对吧？ 别着急， 别着急，你说的这个问题赶紧请律师啊。 哎，对，他有的真的是机器人解决不了的，他可能还会 肯定这都解决不了， 而且您一定啊，这个法律啊，找相关的专业人士咨询，这还不是说随便谁都给您出主意都能管用的。 对， 啊， 有，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只要遇到点事儿，先上网上去搜啊， 哎， 这个网上的答案呢千奇百怪，我觉得还是这种权威部门的他们的这种解答会相对更好一些。 这不是凭经验能解决的事儿，你看这得凭本事啊。接下来说一16支专业消杀队协助北京市灭蚊 哦， 哎，作为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呢，北京的花蚊子越来越多。日前呢，北京市卫计委透露将启动灭蚊行动，派出16支专业消杀队伍在这个各区协助开展灭蚊工作，并将在6月11号到15号、7月16号到20号、8月13号到17号定为北京统一灭蚊活动周。本次行动方案要求市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各区各有关部门落实蚊虫控制措施，清除蚊虫滋生地，各区各街道社区要加强环境卫生建设啊，动员居民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做好辖区统一灭蚊。哎呀，这也挺壮观的啊！ 对， 大家积极打蚊。 其实说到这个灭蚊啊，包括一些市政工作，我觉得今年的那个柳絮治理特别见效哎。 哦， 我没有 不算那么多， 对，我没有看到那种漫天飞舞的那种柳絮，哎，我觉得今年还是 蒙蒙的那种。 对对对对，虽然偶尔肯定有一些，但是往年有的时候你开个窗，家里瞬间就会满地的那种白色的柳絮啊。 哎，这说明这工作有进展。其实灭蝇工作也不错，你知道吗？最早，前些日子挂在那个树旁边塑料袋里。 哦， 哎，都把那个苍蝇都搞进去了，而且他们出不来。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北京市多所大学公布校园开放日，因为高考快到了，很多家长啊跟这个学生想要先去到这个大学里，我看看这个学校，那么我了解一下啊。 其实有必要吗？ 不，哎，你看看，这对于一是对于孩子的一种激励， 哦， 让你看看这个校园里的生活， 哎， 另外呢，也能够切实的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实际情况。所以很多大学就举办了公开日啊。北京师范大学定于5月20号上午7点半到11点半举办校园开放日，即本科招生咨询活动。5月20号的9点到14点是北京理工大学会在中关村校区的校园南路举办相约北里2018校园开放日。北京工业大学将会在5月26号，也就是周六的8点到下午的3点，举办开放日。那地点是在平乐园校区、通州校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这样能做做咨询，我觉得还挺值当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 您这专业怎么样啊？未来到底学点什么呀？孩子一听，哎，哦，还是这些。 好， 我去吧。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说的就是，哎呀，有哪个地方让你，就北京市的哪个地方，让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呢？ 手心，也许明天不再 少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我们一定会再相聚，放你的歌声在我的， 哎呀，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里，看看某些人，那些人把哪些情绪放在了哪些地点呢？看看， 就让你说。 哎呀，真的真的，我觉得读到的大家这个、突然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的原因，大家写的都特别的有感觉， 淡淡的忧愁，是吧？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棒啊！难受的李小胖就说了，说起印象比较深的地方，那当然是我们家门口的北太平庄桥了。 哎呦，那老堵！ 哎，那个时候啊，我老公还是男朋友 哦， 每次送我回家就送到这个桥底下。 为什么呢？ 他不能过桥，因为过了桥就是我爸的监控范围了，什么亲戚啊邻居啊全在周围活动，这不就碰到谁 巡逻。 哎，所以你说你可能也保不起哪个邻居就过了桥了，你知道吗？哎，怎么感觉他们家邻居被画了圈了，不能过桥是吧？啊，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这特别有意义。 你说这个，我有个那个发小，就是他跟他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啊， 有点早，有点早呢。后来我们不是挨着日坛公园住吗？ 嗯嗯， 日坛公园那么大哈，俩人偏坐在路灯底下的那个长椅上。那我们那人都在日坛遛弯 啊， 结果不仅他爸看见，还有好多人看见。哎，你们家儿子跟一块，就他爸说，我到别的倒没什么，好多人跟我汇报，你要不你找个黑点的地方。我这一路上净听人跟我举报。 哎呀，真的是， 说就那么一个椅子上面有路灯，你们俩 是、你谈恋爱那么明亮干啥？ 但是他儿子会说呀，说我们在亮的地方，就表示我没想干啥。 哦， 就我觉得他倒是真会说。 哎，真是这孩子、以后做了主持人吧。 我不是在那儿谈的。 哎呀，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小七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啊， 是是是， 就是在这儿互动，我们已经看到了。还有那个坏脾气小姐问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我们今天说的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哪个地点是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的、特别有回忆的、特别有故事的？ 对，谭丽静说，我记忆最深的是西单那个北京图书大厦。 哦， 2001年年底有一场漫天大雪 啊，有吗？你记得吗？ 记得。 2001年的， 对对对，记得记得、我被困在了图书大厦，但是觉得好幸福 哦。 哎，但是你没写你为什么觉得好幸福。 没有，就是那种感觉，外面漫天飞雪，里边有书可读，对不对？ 不一定，还有可能有人、 有其他的故事、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说的这个场景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电影叫后天，你还记得吗？ 那不就是雪化了之后 没有 大水？ 没有没有，它是整个冰封、就那个这是2012好像叫、 2012是雪化了，后天是都冻上了 啊，后天 是 冻上 了， 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到了图书馆里，然后最后没办法了，就烧书来取暖。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特别，我觉得它一定有一定隐喻的一个场景、就是在图书馆里，书到最后的时候还在救我们的命，你不觉得吗？咱可以烧它、啊！ 天， 没有没有，不是这个 这 个。这 两天图书馆的书要少了，都跟你拼命。我跟你说， 你看啊，说到图书馆的还有 Mars， 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说一说，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哪个地点对你来说特别有回忆、特别有故事啊？ 哎、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看见两拨人说动物园了哈， 啊，这个没事，一会儿我们聊，一会儿我们说啊，先 哎，大家说这个有故事的地儿啊，把故事 讲讲，把故事给我们说一说， 你光报地名成了什么， 对对对对对，你说为什么这地方有什么回忆，有什么记忆，对吧？ 对，成路况了，应 该来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最近网上爆出来，会有一个大爷的照片，然后呢，在这个照片后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哎呀，帮帮我们吧，我们的苹果滞销了。然后呢，帮帮我们的，我们的橘子滞销了，我们的菠萝滞销了，我们的 芦笋 啊，对 啊， 等等的，全是这个大爷的照片，然后后面 贴上了这么一些这个悲情的文字。 哦， 哎，于是大家就会发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查不要紧，发现啊，很多种这种主打悲情牌的营销方式在网上出现。 嗯，它成了一种手套路了， 嗯， 对吧？哎，这个调查发现，采用的这是同一名老人的照片作为宣传图， 嗯， 相关部门一查，所选用的视频、图片都拍摄于2016年以前， 哦， 有的还采用了摆拍的方式，刻意营造果农贫苦的形象， 哦， 啊，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博取消费者同情，刻意打造了这个苹果长得丑， 嗯， 啊，就是比如说有锈疤痕、麻点、黑点、皲裂的刺果。 嗯， 哎，那么就是说表示人家收购商不要了，这些就希望呢， 嗯， 大家能帮助这个销售销售。 嗯， 那么打悲情牌的这种常见的营销方式，广东徐闻的菠萝、安徽一带的蜜橘等农产品呢，都曾被采用这种方式来营销。 对，其实后来有记者就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就发现啊， 嗯， 不少商家以爱心助农、山西什么4000万斤苹果滞销等名， 哎呀， 来销售这些苹果。其中有一家宣称说，这个我卖临沂苹果滞销苹果的商家呀，8.5块一斤的苹果，它定价是28.7块。而发货地呢显示则为广东深圳， 哎，不上啊，这都 对山那个他的那个宣传页里边还有一个老人用胳膊擦眼睛，手里攥着几张10块和5块钱的照片，5块钱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照片啊。其实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的缺德，外加戴帽烟，你知道吗？ 对，因为你消费了我们的同情心之后，真正需要被帮忙的人就得不到帮助。 对，当然我们说不光得骂他们啊，我们得先看看律师怎么说的。 嗯，那么对此呢，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介绍，店家以滞销为名销售这个临沂苹果等商品呢，陈述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蓄意夸大果品滞销严重程度，已经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啊，这是有法的， 嗯， 这当中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对于消费者维权问题，网上的店家的虚假宣传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嗯， 苹果等商品不属于7天无理由退货的范畴，但消费者与商家协商一致，可以要求退款退货。另外呢，店家基于欺诈的故意实施了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购买了其果品，如果造成了消费者财务损失，就是涉嫌为这个行为。 我今天早上我看了这条新闻以后，其实我今天早上一直有一个想法，我就要去找这些商家，然后我就去买他们，买完了我就告他们，我跟你说气死了，就这种人太讨厌了。 但好，明知欺诈购买欺诈商品也是另一种问题， 是吗？ 嗯， 我不知道啊。 对啊， 对不对？然后啊，我突然失忆了， 我们并不是闭路广播。 哎， 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大帅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就是您这么做呢，嗯，实在是太令人咬牙切齿了。 嗯， 正常的销售，哎，或者需要我们帮忙没关系， 对 对吧？ 嗯， 别不要弄虚作假，做这种缺心眼的事。 就这种钱挣了啊，我 恶心不恶心？ 对，我就是希望你好好花啊， 或者说怎么能让法律早日惩罚一下他们，让我们大快人 心。哎，我们可不可以举报啊？ 可以举报， 对吧？ 可以举报， 我们举报行不行？ 对对，以后大家大胆的来举报。 哎，我一会儿这就去打开网页搜一搜。 保不齐他们已经躲起来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啊，继续互动，说一说北京这座城市里哪些地方是让你特别有回忆的地方。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交流。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雷势吹去悲愁更愁，苦短 人神机，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哎呀，有一位叫 Simon 侯天硕的朋友说、打着打着字互动着你们的话题，突然听到你们的背景音乐感觉要哭了。那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对我来说那就是木偶剧院了。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的女朋友住鸟巢那边、每天就一起坐公交到那里分开， 是那儿近。 对，结果考上大学差一点就考上了他的大学，还是分开了。我阴差阳错的上了木偶剧院后边的联大 师范 学院、 哦、 后来种种原因分开了，就感觉命运弄人的。 雨雨泪湿春衫袖， 那肯定有一个更适合你的等着你呢呗。 当然 都是这样， 每次当回忆的时候，其实这种淡淡的伤感还是挺，就是怎么说呢，偶尔发泄一下可以。 你让大帅回忆全青岛、都是他跟女朋友分开的。 知道为什么不经常回家吗？ 哎呀，路上遇到人怕打呀。Mars 说海淀图书城、中关村图书大厦、还有已经不在的第三级书局、自小我就爱看书，上学的时候每个周末都骑车到那儿买书，会员卡都是贵宾呢、哎呀，零花钱多数都花那儿了。如今网购冲击，那儿比较萧条冷清了，也很少去。我也买书都习惯在网上买了，真是告别了一个时代，青春时代的记忆呀、但是三里屯新开了两家书店，然后三里屯就有三家书店了现在、你说它也在变。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会有一些更，怎么说呢，更时尚、更新颖的一些形式， 更方便、 再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啊！再来看看，还有坚果说看到我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啊！还有一些朋友都说的是动物园是吧？啊， 动物园最主要是摩塔尔说那是定情地，我就想问您在哪个馆前面定的情？ 猴。安也说了，一定是动物园。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了，长大了我带着我的孩子，时光就是这么流逝了。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呀、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1。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 刚刚被大帅玩耍了 当然大家是听不到的啊，如何玩耍改天跟大家分享啊。那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说的说、哎、北京哪个地点对你来说是特别有故事的、嗯、和特别有回忆的、 嗯、真的真的真的满满的，关键是您的故事和回忆又是什么， 嗯， 是吧， 对对对对对。当然还有朋友在那说呢，说嗯，你们这天气预报好准呢、啊、刚才说的天有点阴还有点下雨，是，这是根据我自己观察得出来的天气预报，那为什么不预报呢？因为打开预报发现不刷新了， 对，软件有点问题啊。那实际上今天这个最高气温应该是24度，最低气温16度， 对对对，啊， 具体的吧、嗯、一会儿再下一 个，我们听那个专业的气象分析师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对对对对对。 哎，咱们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说的是黄澄澄就说了啊，最深刻的是颐和园的北宫门，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现在的老公，土小子，他穿着西装和白色的运动鞋，不要脑补成韩范哦，是土的不能再土的不合适的西装和脏的不行的白球鞋， 当脏的不行的白球鞋， 那你还能看得出来白球鞋，就说明还没有脏到一定程度、哎。说当初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觉得这样一个没品位的男人比较适合做老公。不过现在已经被我调教的很有衣品了。 怎么穿啊？这 我估计您是抱着一颗依人的心来的，你觉得他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不是，穿衣服衣品好教，这人品就教不出来，所以肯定是因为人品好， 啊、 对不对？ 啊，对对对。 哎、你喵喵说了、嗯，北京动物园，哎呦，有、嗯、从小每年都会去，为了保持那份童真，时刻告诉自己我还年轻。哇，猴子。但是猴子可能对您已经不 了，猴子这哥们儿又来了啊，哈哈，然后来看一下， 年年来不知道图什么。 对，吃肉的蜗牛就说了啊，80后，地点海淀图书大厩那条街，时间94到97，哇，他这有点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说话风格有点像王家卫的那个电影的那种感觉，哦、你不觉得吗？啊， 对，尤其让你念出来， 那时候我们上初中。中午休息2个小时， 凭什么？ 那条街就是我们的大据点，那条街上有一家北京大王牛肉面，是我们的生日宴会的据点，小碗4.5块，大碗5块。 到后面已经非常不王家卫了啊、哎，已经奔着王晶去了。 对对对，说非常奢侈。图书城底商买打口磁带，每当淘到一盘好磁带，能高兴好几天。说着说不下去了，全是回忆啊。 牛肉面， 哎呀，真的是啊，满满的回忆，太好了！大家都这样，今天早上回忆一下啊，看看还有哪儿。 奇迹，崇文门新世界、嗯、对我有特殊意义。 哦， 几次相亲都在那儿， 嗯， 见了各种各样的奇葩男人。 哦， 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 嗯、 他是军人，第一次出来约会也是那儿。 所以这足以证明一句话：量变产生质变。 终于在同一个地方等到了好男人，是吧？ 还有灵活的胖子说了。我印象深刻的有回忆的是四元桥，小时候家里没钱，爸爸总是骑着他的28自行车带着我去看灯，现在呢过去将近20年了，还是觉得那会儿才是最好的时光。 看灯？ 现在呢是看路上的灯吗？就是他说现在我也成家立业了、哦、父母也60多岁了，可是我们相聚的时间太少了，听完除了回想还是想着哪天有空， 哎，对， 我要回去看看爸爸妈妈，陪陪他们。哟， 你这么灵活， 哎呀，你要这么就是听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能让您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太开心了。 对， 而且我建议你是这样啊，你这要做，咱做的极致一点。你改天，你当时你爸爸骑着自行车带着你去看灯，那你可以开着车再带着你爸到那边也去看一看现在的夜景， 他 对不 对？ 对， 可能是因为四元桥下边有一些装置展示的那个灯 啊， 可能是那个。 甭管怎么说，看带着爸爸出去这个走一走。 五元桥， 嗯， 五环，是不是？ 对对对。你那还有什么要有记忆的地方？ 哎呀，太多了啊！张明法说：“哎呀，我是在上班的路上，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收获了知识、朋友还有恩师，同时也是我跟我爱人相识相爱的地方啊。 所以我的母校就是让我很难忘嘛。 哇， 媳妇儿，您看我这么说成吗？ 估计说还行吧，退下。 写的不够太突出。 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跟我们互动。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北京的哪个地点 对 让你特别有回忆？你是看到了哪些搞笑的？ 不是，我特别想问，就是所有的朋友当中，你们到底有多少人约会第一次约会都选在了动物园？ 是 看到有十几二十条了。 是为什么这选动物园呢？ 话题多可能。 不是，只要是看到的动物。对，看到的人都比那个动物漂亮，所以最好的 哦， 是吧？能定下来呀。你刚刚就本来你在其他地方看这个男的长这么丑，你要去约动物园，你像磨草儿一看猴，哎呀好帅呀我老公。好，接下来的时间 他老公长得是还可以 是吧。 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当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啊，像这个瑞呀、南城老七呀、这个叫黎巴拉呀等等的，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现在你们就可以跟我们这个发互动的内容了。大家的添加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哎，我看的那个天气有一部分好了、跟大家说一下啊。 好， 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阴天，北转南风2-3级，夜间呢最低气温15度，多云，南转北风1-2级啊。这是所知的全部内容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说到体育，先说一个体育迷必须配备的装备，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它生来豪气， S 级豪华动力， All Drive 全领域大七座尊荣空间， Super Pilot 智驾辅助，全新智能系统，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对豪华科技的追求。它的售价是16.88到25.18万，同时荣威 RX8 所有车型可享受2年零利率贷款，最多67超长优惠利率，再加上用户全生命周期流量减免优惠政策，是新时代出行购车的绝佳选择。 哎呀，这你要不上班的时候，这条广告我们怎么办呢？ 付钱让我录吧。来来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对对，当然首先我们来还是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登山家夏伯渝先生、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听本台的特派记者徐杰婷发来的关于夏伯渝五登珠峰的最新报道。 1975年第一次登珠峰，夏伯渝将睡袋让给了丢失睡袋的藏族同胞，自己却因冻伤双腿截肢。1993年罹患癌症，夏伯渝却决定再登珠峰。2014年再临珠峰，遭遇雪崩。2015年三登珠峰，地震受阻。2016四攀珠峰，狂风裹挟暴雪而来。面对94米之外的峰顶，夏伯渝的心中依然有梦。2018年70岁高龄且靠双腿一只，第五次向珠峰发起冲击的夏伯渝，到底能不能站在群山之巅？答案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与北京文艺广播、北京体育广播的夏伯渝五登珠峰特别节目之中。 当地时间5月10号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 ，C2 营地的天气开始转好，夏老师向 C3 营地进发。经过差不多6个多小时的攀登吧，在当地时间16点左右到达了海拔7162米的 C3 营地。从 C2 到 C3 的话是上升的海拔高度将近800米。那现在夏老师在 C3 营地休整，如果明天一早的天气情况允许的话，他将在明天早上出发向 C4 营地。那 C4 营地的海拔是8000米，那 C4 营地已经是冲顶珠峰的最后一个营地了。 那我们将持续关注带来夏老师的最新消息。 对，刚才说到了各个营地哈，大家也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两个字给力啊，给力，就可以看到呢营地的这个位置图，以及呢夏伯渝先生登山的整个这个路线图。 对，你就知道到底 C 一在哪 ，C 二在哪 ，C 三在哪 ，C 四又在哪啊？对， 8000米了， 哎，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些图片了啊。 对对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嗯， 北京冬奥会项目首设倒计时牌， 哎，就在本周，一座高6米、宽3米的倒计时牌呢，树立在有冰丝带支撑的国家速滑馆基坑南侧。那么倒计时牌上醒目的显示着距离2019年12月31号还有整整600天。 嗯。 哦，这一显示出来，你觉得真的时间很短。 是。 啊， 就什么事儿就怕倒计时。 是。我们从市重大项目办获悉呢，从今天开始，北京和延庆赛区在建冬奥项目将陆续设置倒计时牌。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即日起北京和延庆赛区在建冬奥项目呢陆续设置倒计时牌啊，作用呢是为了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冬奥离得越来越近啊，也是这个督促工作的完成吧啊。另外呢，首钢、滑雪、大跳台、延庆冬奥村等26个冬奥建设这个项目，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开工建设。 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互动聊的话题说的是这个。叫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哪个地点你是充满着回忆的啊， 对对对， 是有故事的，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刚才在说到这条互动话题的时候，有位听众朋友特别提到了一首歌，他说你们今天聊这个互动话题特别想听好久不见。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那就在这个歌声当中，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回忆吧。当然今天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到了我们的聊天队伍当中，我分别先念一念啊，像韩冰、惊天伟地大魔王、马氏键盘，还有瑞，以及我们的亮丽青春，我看到你了啊，还有这个一吻天荒小果， 这名字都不错呀、 啊、一吻天荒真是，亚宁春英，我们都看到你们了，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直接发这个互动内容就可以了啊， 是是， 想 看那个路线和营地哈， 嗯， 发送给力。刚刚那个今天这电脑真的崩溃了。刚刚呢，电脑自动设置成了随机回复。现在我刚才改了一下啊，已经是全面回复了。 对， 所以大家发送给力就能看到，应该有4张图片。 对 啊， 给力啊！您只要发给力就可以看到那个登山的这个线路图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薛润奎说了，开车听到这个话题，我就特别想说两句。北京香山公园对我来说满满的回忆。2006年认识我女朋友，值得从香山公园说起。网上认识不久的她去香山公园玩，我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去。我说回来时给我带一片香山的红叶吧，因为我是个北漂，没有去过香山。 哦， 没想到她买回来一片塑封好的红叶，快递给我。当时我心里特别的感动， 真好、哎、 当时决定这个女孩就是我未来的老婆。接下来有了第一次见面，相知相恋6年，后来因为她生病躲了我2年，我也整整找了2年，最终还是错过了这份爱情。从分手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现在我们都结婚了，都有各自的家庭，希望我们都过得幸福。 哎呦，他这里边我觉得故事好多， 比较起伏跌宕。 对、 啊， 就是包括他生病躲了你两年， 对对，怕连累他嘛，耽误他啊，种种的原因。不是，但是既然最后说都成家了哈，就甭再想了。 对，但是 这 是 这 个 越想越难受啊。 对，这个美丽的故事，就是你在你心里，永远的压在心底吧。 我们来看格桑花，它这不一样。给我印象深的是北京的紫竹院 哦。 原来呢，我和我现在的爱人还是男朋友的时候，他经常约我去紫竹院，为什么呢？他要去那儿看人下看残棋，看人下棋。 哦， 他就是为了显示他智商高，然后让刚这 儿 以此来吸引我嫁给了他，我就被吸引了。 你还真就吃这招儿， 对， 人男朋友是下对棋了，这是。 哎呀，每天组织俩老大爷，哎，今天您二位来啊， 对对对，我给 你 摆个棋啊，你俩就装作看不懂，好吧，下不下去，我 下本了， 哎，哎，还有一位朋友。哎，我刚才看的一位姑娘发过来的，她发的特别逗。 老看姑娘的你， 对，我找不着了，你先找找啊。我 这儿有一个， 有 一个这个蚊子啊，哎呀，圆明园呀，我喜欢，我每次看，哎呀，都是我的，我特别喜欢这儿，满满都是回忆，感觉圆明园全是我的。哎呀， 什么呀？什么？ 他就去圆明园，他觉得那个地儿就是他，他就生活在那儿。 哦，好吧，来看一下，王阳说了啊，一出这话题，我想到的总是初恋。那阵儿啊，每天放学都不着急回家，一帮同学就从西坝河一直走到亮马桥，走着走着就会发现 不近，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走了，你们懂得。然后被告白呢，就是在亮马河的小霸王过街天桥。现在啊，是人去柴，人去桥拆。哎呀，最终我的感受就是表白没选对地方。 不是表白的， 哎，对，哎，是你，对，你早知道这样，你上万里长城上去表白呀，是吧？ 那绝对不会变。 对，那你是你一会儿半会儿也不可能拆啊。来看看， 这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一过街天桥，小霸王过街天桥。 你看看，这 听着跟拦路抢劫的似的。 不是，他可能那地儿比你认识的还早啊。 哦， 来看一下小美女毛毛说，快点我的，快点我的，我快上公司了，不然我听不见了。我看你发什么呀。哦，他说的是香山，我第一次跟老公牵手的地方，年轻真好。 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 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百余名优秀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各专业台领导、行业专家、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多角度考核选手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于五月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原创歌剧《马可波罗》近日在广州大剧院成功首秀啊！马可波罗与辛弃疾、文天祥等一同成为这部歌剧故事的重要角色，令人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演绎有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该剧将于5月16号、18号、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以一部原创舞剧《天路》致敬被称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国家大剧院日前宣布，该剧正在紧张的排练当中。那么，6月30号到7月3号，该剧将展开首轮演出。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4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腾讯视频发布了涵盖青春国漫与少儿动画两大板块在内的数十个重磅 IP， 动物合唱团、乌龙院之活宝传奇、舒克和贝塔等传统动漫 IP 宣布重启。 再来关注一部电影，都市温情喜剧电影《我是你妈》即将于本周末与广大观众见面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据了解呢，这是展现了母亲这个就是她是叫什么生理，就是女性的叫什么更年期更年期的妈妈处于叛逆期的女儿之间的这种相爱爱事儿的爱和相亲嬉笑怒骂，而演员呢正是闫妮和她生活中现实的女儿邹元清，他们俩首次搭档。 哇，这个我觉得会不会把这个生活中具体的事儿带进去、啊？ 就反正，但是我每次读他这名字，总感觉像骂人。 但是你知道那个妈妈吵架急了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我是你妈，你干什么？”就你妈会跟你这么说吗？ 我妈不会，我爸会。 你爸就是你小子怎么着？ 不，我爸我妈都不会，我爸急了直接上手，他才不跟我啰嗦。 但是来看看这对这个生活中的母女会在电影里面怎么演绎这种母女之间的相爱和相亲。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传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看一下啊，这个金融资源，不，这位朋友啊，叫刘永清，哇天哪，他整个把公司名字都写上了， 好样的， 听876有七八年了，以前啊一直没有关注过这个公众账号，听到你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秒关啊，就是马上关注了，不论念不念，我都会特别感谢，让我回顾过去，时刻提醒自己，不论有什么样子的成绩，做人不能飘。哎呦，他发过来了什么？哦，他说的 上班路上， 他说的对，他说我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十多年了，最难忘记的地方就是朝阳区八里庄南里，在那儿的一个地下室住了几个月，现在的我在北京也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也买了一个100多平的房子，还养了一只狗两只猫，想当初养活自己都是问题， 你看那您怎么奋斗的也跟我讲讲， 对奋斗的人生总是最幸福的，对不对 这还有 Brand Z， 这是友谊东单篮球场，当时在那儿手机被人给偷了。 那好， 我当时还没发现。两个素不相识的哥们儿把小偷拦了下来。哦，小偷有仨人。我们也是三个，和他们三个就打起来了。最后警察来了，把小偷带走，另外两个还跑了。我和那俩哥们儿现在还是好朋友，15年过去了。那天的场景历历在目。你说这真是 真是哎，你别说了，说到东单那个地方，刚才还有一个哥们儿在那跟我说，他这我得找找，因为现在发过来的太多了。他说，这个他在东单称霸过所有的球场，哎，是不是你那哥们儿？ 以哪种方式？对，您是以哪种方式称霸的？ 就打篮球嘛啊！ 哦， 你再说说你。 我说这一个对蓝青纱说，小时候奶奶总带我去北海公园，去的我都腻了。 哎，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幸福，削尖了脑袋，我又搬回北海公园附近了。 火 哇，那也不容易呢，北海附近呐，搬回来。 哟，这能不是能出去这我不稀奇，能再回来这太稀奇了啊。 刚才还有朋友说为什么我们谈恋爱去北海，王毅你知道吗？那儿票便宜。 好，先进段广告。 开工喽。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王北京市电力公司。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 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给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全工。 哎，你好。 说一说吧，最近这个天气怎么样？ 先说说北京的天气。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已经看到天气是比较阴沉，有些地方掉了点雨点儿。那么城区这一带目测这个云层啊并不厚，哎，不会出现什么明显降雨。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啊一般在20到21度，相对湿度也只有50%左右，这个空气湿度啊并不大。那么清晨的时候呢，在北部山区啊，像延庆怀柔一带呢，有些降雨的地方。观测站上呢，咱们国家级观测站就是延庆有仅约就是0.1毫米。那么今天白天北京天气阴沉，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小雨。这个降雨呢主要是出现在北部地区，像延庆啊、怀柔、密云、门头沟，像石景山还有海淀，城区也只是掉点雨点，对这个交通啊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明天周六，北京在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呢会迎来一次啊雷雨的天气。目前判断呢，也就是说在傍晚之前，西北部山区将率先开始，然后这个降雨云呢也会逐渐影响到城区，所以明天准备外出的朋友呢要带好雨具。到山区游玩要注意防备啊短时强降雨。那么周日白天呢，北京就天气晴朗了，这个气温呢会继续上升，预计最高气温为30度。那么中午前后天气就比较热了，所以在周日外出呢主要是注意啊遮阳防晒了。现在呢有一个最新形式，就是要进行珠峰的登顶的这个活动了。那么明后两天啊，喜马拉雅山一带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当地天气啊以多云为主。明天开始登顶的时候呢，珠穆朗玛峰这个上边的天气是晴朗的，由于这个海拔较高啊，这个大风避免不了，但没有降雪啊，不影响能见度，所以对于像这个珠峰顶峰的这个冲击是比较有利的。总体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哎，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消息啊，而且听了您说的这个珠峰那边的天气，我们对于夏伯渝老师最终的这个冲顶也特别有期待了啊，特别有信心啊。 对， 好的，谢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南向北，还有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东向西，还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以上这些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咱们和大家一起啊，带着各位走入回忆啊、哦、没想到一下子勾起了这么多人的这么多的故事， 对， 看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 主要是谈恋爱、 没有没有，真的每一段这个发过来的文字我们觉得都特别的美好。 对， 你像阿蒙给我们说的啊，他说这样，他说大帅啊，我跟我老婆第一次见面是在法源寺。 我 您是要去出家见到了老婆还原了。 前些日子我还真去了这地儿。 哦、 哎呦，那个里边古静清幽，太棒了、啊。 他说当时啊我们都是就是都在看李敖的书。 哦，北京法源寺。 然后呢就去了，在那儿相遇。然后呢在同年就结婚了，明天还是我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啊。 哇 哦，厉害啊。 百年好合。 对，百年好合。他说呢刚才听了就是成龙的物是人非啊、其实差点还掉出眼泪来，感慨生活的变迁。给个祝福吧，也祝福所有还在北京拼搏的人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嗯，这个都是相遇在这个谈恋爱的地儿哈。 嗯、 独狼说地坛公园。 嗯， 2008年的1月2号，地坛书市。 哎呦， 那是我和媳妇儿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嗯， 我们俩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嗯、 那天第一次约会见面，他居然迟到了2小时。我当时以为哦，这是他要考验我， 哦、 咱们经得起考验。 嗯、哦， 但是现在知道了，这是恶习难改。 哦、 习惯性的迟到永远都迟到，但是呢我们的女儿没有迟到，已经8岁啦。 如果是我，我当时我见到她以后，我直接我就跟她说，你知道吗，你迟到了， 然后 你迟到了这么多年，我等得好辛苦啊。 哎比你等的更辛苦，是我们听的好恶心啊。 哎呀，是不是啊，张大燕子说了啊，我第一次互动。 弟妹啊，你要留点心，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真是太让人胆战心惊了。 哎呀，我偶尔不露这些功力啊。 大帅今天早上碰到我们一个女主持人的时候又是特别激动。 哎，好，来说一说啊，这张大燕子说，我第一次互动希望能念我的、北京最难忘的地方是中信国际大厦。这不就我们对面吗？对吧？ 对， 就是 对 对 对， 就我们这儿。说我老公第一次请我吃饭的地方，吃什么？快餐那个叫 Subway 吗？ 啊，不是不是，楼下有一个星期五，原来是 哦，有有有，现在也有啊，就在国际大厦楼下的星期五餐厅，现在搬到对面去了是吧？ 都没了。 都没了吗、 没了没了。 哦，说哎呀，结婚也是在对面的长富宫，很难忘啊。 可着我们电台， 您是生活在这周。我 后来一打听在赛特上班。 来，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啊，你 这边，碧丽千仞说最难忘是昌平前锋学校的教室，我读书的地方、遇到了至今难以忘怀的他。 哦， 现在由于各种原因都没联系了。这感觉就有点像东邪西毒里面说的，当你不能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不要遗忘。 哎呦， 这就是王家卫， 这就 是王 家卫 啊！看来尉迟哥哥说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05年，那是我高三的时候，那会儿课业很重，平时都没有时间玩和休息。每周二，我们下午放学早，我和我最好的哥们儿从学校走着去望京的太阳宫 KTV， 每次去唱一小时的歌，虽然每次唱的曲目都差不多，但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呢 ，Beyond 的所有的歌。那个时候我们铁哥们都是铁哥们教会我的，从毕业到现在我们也才见过四五次，但是这段记忆仍然很深刻。 看到一条特别感动的信息、 哦、 夏天已过说快快表扬我一下，我小跑着上楼沏了杯茶，一秒都没耽误，秒回车里继续听你们节目，不用问我是谁，我就是 87.6 的粉儿。 谢谢谢谢， 沏了杯茶，您这倒茶也兑开水也得一会儿呢， 这速度就是放广告的时间嘛、 哎、 对吧，我们争取 炸火啊， 对对对对对，我们争取以后节目越做越精彩啊，我们的广告这个也越来越精彩，让您不光能沏杯茶，做顿饭都来得及。 放多少广告这是。 好，再来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是是是。先来说说 APEC 怀柔会址最佳观览点建成啊、 嗯、 这个很多朋友已经去过了雁栖湖西山步道，近日正式迎客了。沿步道登上山顶之后呢，大家伙就可以近距离的俯瞰雁栖湖核心岛全貌，该步道呢、哦、也因此成为了 APEC 怀柔会址最佳的观览点。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个步道西山步道，等会儿我看一下啊，叫西山步道南起 P5 停车场，北至百崖场公园，长8180米，全程是依山势而建，并在沿途设有18处观景平台，供游客是登高远眺啊、 哦！ 身处不同的高度观景台，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8公里，不是没有8公里， 就8000多米嘛？8000多米， 真的是8公里？ 8公里、啊， 八公里多长？哦。那您走的时候还得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哈， 啊， 虽然去的时候可能有劲儿，别到时候回来的时候没劲儿了。 是，我估计他会也有一些那个 摆渡车， 摆渡车什么的， 一些什么工具、 啊、 是吧？ 对对对。 咱们来说，千余种世园花卉提前亮相。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说在北京世园会开幕倒计时1周年之际呢，上千种世园花卉近日在第6届北京花木春季花展亮相，提前展示了世园会的繁花盛景。这一次北京花木春季花展位于国际鲜花港，现场分为世园主题区、国际合作企业区、主题造景区、家庭园艺区、讲座交流区5个展区。室外展区主要为品种试种对比。这次花展的花卉呢，涵盖了无性系种苗、花坛花卉、宿根花卉、家庭园艺植物等等各种类型，满足您的所有好奇心。 哎呀，真不错哈，春天嘛、嗯、这个季节不赏赏花不行了。 哎、 嗯、再来看，中国驻波黑大使馆日前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中国和波黑持普通护照公民互免签证的这个协定将于5月29号正式生效、嗯、就是月底了。 哎， 那根据这个协定呢，中波两国持普通护照公民在对方国家入境、出境、停留或者过境，每180天停留最长不超过90天，免办签证。如在对方国家每180日停留超过90日，或学习、工作、从事媒体报道等需经过对方国家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应当在入境前申请并获得相应的签证啊。 嗯， 哦，每180天不超过90天。那波黑共和国全称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那么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中西部，面积 5.12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是353万，首都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萨拉热窝。 哎、 啊、 好。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都还有着什么样子的回忆。这个鸿雁说了啊，我喜欢什刹海 啊， 当时还没有酒吧的时候，那里是京城的一片优美幽静的地方，傍晚看着水中的碧波，听着对岸的笛声，是一种享受啊，只觉得谁吹玉笛暗飞声，洒入碧波韵不同，似在曲中闻低诉，此生难忘岸边行。哎呀，这小意境 值得这个回忆，因为我都没见过什刹海梅酒吧叔长什么样。 那这应该是位老同志， 就住在当地也可能。 哎，还有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南城老七也是说了，说这个，哎呦，给我们发过来照片，他说。大帅呀，你念念我的，我今年72了，从小在永定门长大，这是我永远的回忆。我打字比较慢啊，哎呀、 哦， 谢谢您，谢谢您爷爷啊。 倍儿有范儿是吧？ 对对对对，啊、你看穿着一身白西装，应该是参加演出， 哎，比如唱歌、啊、 也是一位文艺爱好者。 阿龙说呢，2008年郊王庄某小区门口的水果摊儿， 哎呦我 最难忘 啊天哪！ 因为每次都给我媳妇儿在那儿买水果， 哦， 那是我吃过的，最甜的柚子。和砂糖橘、 哦、哎呦啊，人叫酒不醉人人自醉， 真是秀恩爱来、嗯、 小家幸福英就说了，80年9月27号、嗯、西安门大街1号北京妇产医院， 哦， 我第一次和爸爸妈妈见面了， 啊，我这出来就会说话， 对，前面这个好，我这很文艺的读着，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说30多年过去了，我长大了，你们也老了，这辈子啊最幸运的事儿就是能做你们的女儿， 哎呦， 我爱你们啊，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啊，也是 对， 别忘了这个感恩一下自己的父母。特别好，嗯，看看你那还有什么。 传艺说，读大学的时候，3个室友在一个冬天去中关村买东西，那天真的奇冷无比，把我们仨冻得没着没落的，流着鼻涕就进了附近的一个牛肉面馆，都不记得那碗牛肉面什么味道，但是永远记得它带来的温暖。10几年了，每每室友聚在一起，还得提起这碗牛肉面。 哎呀，这都是儿时的时光啊。 街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光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钢筋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 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奇闻异事吧，好不好？ 先来说一下来自这个珠峰那边最新的消息。夏伯渝老师的儿子登登说呢，目前呢夏老师今天会到达 C4 营地，明天就不冲顶了，在 C4 休息一天，5月13号来冲顶。那么当地的预报是说呢，5月14号这一天的天气最好，所以很多大的部队都要赶到5月14号。但是夏伯渝老师呢，为了怕堵车嘛，那人太多也不行，所以就提前一天啊要去做这个冲顶，也预祝冲顶能够顺利成功。再来说一跟健康有关的， 这是跟健康有关的吧。这个芬兰研究啊表明说，这个蒸桑拿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这个怎么回事呢？ 芬兰大学研究人员和英国、奥地利等国的同行合作开展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这蒸桑拿厉害了，降低中风的风险啊。研究人员呢用15年的时间追踪调查了生活在芬兰东部的1628名53岁到74岁的人，给他们分成3组，第一组人每周蒸桑拿一次，第二组每周蒸桑拿2到3次，第三组每周蒸桑拿4到7次。发现这每周蒸桑拿最多的这人啊，比那个蒸一次的人罹患中风的风险降低了61%。 火啊，那而且即便是剔除年龄、性别、患病情况、生活方式等与中风有关的风险因素，蒸桑拿与降低中风风险的关联依然存在。研究人员认为，蒸桑拿有降低血压、刺激免疫系统、改善心脏和循环系统功能等功效，因而有助于预防中风。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的神经学杂志上。但是我在想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做到每周4到7次去蒸桑拿呢？ 芬兰浴啊，芬兰人都有这个小木筏。 哦，是吗？ 对啊，这很著名的，就木筏，拿那个草条叭叭抽打自己。他那好的还建在水边，你泡完了之后，很多人啊直接泡完了之后打打打打光裸身就出去，啪就跳进湖里。 对，我你说的可能是芬兰，它有这个便利条件。 对， 你说我们这儿怎么办呢？ 那就 得找创造条件，是不是？ 泡澡， 泡澡。 你看日本泡温泉，老人也比较有， 也比较多，对吧？ 咱俩这商机怎么样？ 什么商机？开个桑拿馆 啊？ 芬兰屋是吧？ 不是，好像我们家旁边原来有个芬兰浴，后来倒了。 我们这边人不认， 怎么办？ 我们得多说说这条新闻，他就认了啊！ 好不容易有这商机， 对，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像刚才王一说了，他们家旁边还有一个什么点，他也记得特别清楚，是不是？芬兰浴， 对， 后来倒了是吧？那其实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点，可能都充满着你的回忆和故事， 也有还在的呀。 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呗。 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哎呀，这个两个人是否就足够是吧？然后特别适合八爪鱼这条微信，他说刚才听到有人说跟老公一起吃饭的事儿，我就想起来了，我跟我老公当时是同事，然后正式决定以恋人的身份交往之后呢，第一次一起吃饭，没有刻意去约会，而是一起出门帮他买公司用的东西后啊，下了公交车就在我家附近一个胡同里的一个破旧的小饭馆吃饭。他点了一碗炸酱面，我实在不爱吃面条，只好点了炒饼。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顿饭，整个过程他没有征求我的任何意见。我当时就想，这人怎么这么抠门啊？啊，就会请我吃这个吗？现在结婚9年，孩子6岁，我才知道他是真的爱吃面条。 你那也够瓷实的呀，那炒饼也不含糊啊。 是啊哈， 对吧？ 但不是你最后也嫁了吗？多好啊啊！ 炒饼和面条的爱。 对。还有很多人都问我，刚才放了一首成龙大哥的歌，叫什么名啊？叫《物是人非》。 对。DYM 说，哎呦，你们读那都是西边的人，我们通州的从来不去动物园约会，太远了。 那您是哪儿？通惠河。 大运河边上呗，叫运河呀。 再来看一下，奋斗说了，作为北漂的我，最难忘的是朝阳区的望京。回想起来，也是14年前，在单位里，我与我老婆相遇的地方，认识5年后，终于修成正果。现在呢，已经结婚9年，孩子都已经8岁了。 真的主要说的就是搞对象的事儿。他至于一说回忆起来，朝阳公园那是2008年的冬天，白天跟我媳妇儿第一次约会，我们俩从朝阳公园一路走到了双井。 嚯， 那个时候他在铁路工作，车库在双井。我的天哪， 这个 真不少。 那个时候就觉得路再长都短，是不是啊？Garcy Lucy 就说了啊，最难忘的是18岁刚从老家 T3 工作啊， 到 T3 老公从老家到 T3 工作是吧，空姐吧， 到 T3 的话他可能地勤嘛。 哦， 你就别分析人工作 很漂亮啊。 还有29秒， 我就看一下啊。说那个时候每次夜班都到 T3 4层的行车道上，胸有成竹的说要改变世界。现在10年过去了，我成家了，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再遇见不开心的事儿，我还是会回去去寻找初心。 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嚷嚷改变世界， 你带我下次去看看那儿吧。我怎么去过那么多次？ 我俩在这儿从来不敢嚷这个。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在高银男友见家长，为防止爸妈原地爆炸，只好找妹妹胸平胡子重的给你冒名顶替。谎话连篇，环环相扣的开心麻花家庭无间道喜剧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质礼堂爆笑上演。登录官网立享买一赠一的优惠。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好馅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妈妈，上辅导课真的好累呀。 妈妈在亲亲家教 APP 上请了好老师，以后你就可以在家学了。 亲亲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1:1辅导。亲亲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哎，老伙计，